对于不会跳舞的来说，跳舞的我来说啊，我已经在直播间里面就是开始疯狂的舞动，跟随这首歌曲，甚至都摆出了这个游泳的仰泳的姿态了，好吗？还是包括归去来兮也在说了，说老肖的这首王菲实在是太适合周末了，也是祝各位朋友周末快乐。如果说这两天你没事的话，真的可以在周末可以约上几个好朋友到 KTV 好好的唱两首歌，吼两嗓子，释放一下，去找一找那种开心的感觉，包括我们要一起来抓住秋天的尾巴，去享受和朋友们一起团聚的时刻。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已经在公众平台上都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最近正在准备要考试的圆圆 Cherry， 然后雨香最佳羁绊 HIT， 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W Mr 白特洛伊，水与火的缠绵东方，还有曙光木棉树卡洛特以及金都已经过来了，希望能够点一首歌来送出自己的祝福。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是你在外地的话，你可以通过下方的功能栏974听广播来进行手机收听网络直播，你也可以把这样的页面转发给你的好朋友们，让他们听到你在音乐当中送出了一份祝福。同时呢，再切换一下啊，把这个功能栏切换成留言栏，你可以在下面打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还有想通过这首歌送出的一段祝福发给我，下一首歌就是你想听的了。接着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变换一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宋丽点播的，她说最近更年期了，经常我能感觉到身体有一些不适应，这些呢自己都能够默默的忍受，但是在情绪上的一些改变让我时常会变得有一些暴躁，包括对老公翻脾气。老公脾气很好，一直是包容啊忍让啊，我也今天想通过节目感谢老公张振东，想点播一首爱的供养送给他。12:17来自宋丽的点播。 虔诚的分享，剪下一段烛光，将经纶点亮，不求荡气回肠，最后受了伤，哭得好绝望。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只期盼你听就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年少有为送给我的朋友王周萌健同学，愿年少有为的他贪吃不胖，减肥成功。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祝他生日快乐。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凑不到。机构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言。放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多喝几杯，祝我 要懂得什么是珍贵。 我记得我在以前小时候还是挺自卑的，因为上小学时候我的个子其实长得比较的慢，然后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我到现在勉强刚刚到1.80米才还好一点。这是刚刚来自另外一位朋友 W 想送给好朋友的年少有为。每个人呢，其实期待周末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要去召集好朋友们一块去聚会，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听一首歌也还不错，比如说温柔的钱佩瑶此刻正在外地通过网络直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她所点播的是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听见城市，听见你。 如果语音告诉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这位小尼。他呢其实是有一个困惑要求助，也是要问一问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公司，包括另外一家是银行。然后基于这次面试呢，他特别想要珍惜这次机会，所以就谈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包括之前工作的一些就好像不太符合。小尼就很困惑，说他以为应聘工作其实更重要的是看重能力呀，包括这个职位是否契合。我的你觉得小尼这样的困惑出现的合理吗？他甚至还说好像感觉求职甚至比相亲还要难。好吧， 我说了说却老不行，你手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了追求更好，所以临时决定推迟发布 MV。他发微博表示，只是为了把更好的状态呈现在 MV 中，并在微博中向大家致歉。情歌魅力，旋律流畅，感情真挚，将电影中遗憾和后悔的主题，以及吴克群五年里从筹备到完成电影的心路历程缓缓道来。再来看袁惟仁17号在上海跌倒昏迷送医，经过手术后虽然暂时逃离了鬼门关，但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在加护病房观察。 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 我们在每个周五的下半时段都会为你特殊呈现的有声来信环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 啊，其实我唱歌不是特别好听，所以并不是很想唱，但是当时每个人都表演了，然后到我的时候呢，我当时第一反都觉得我唱的还不错，也是给我鼓励，所以之后每次我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我这一次的经历，觉得这首歌真的能给到我很。 育儿的点播，孙燕姿的遇见，希望能给自己一些勇气。下面这位朋友呢，终不似少年游，他希望点播的是忙不易，像我这 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我来回答你吧，像你这样可爱温柔的人一定会有人心疼的，放心吧毛不易。好吧，继续欢迎，如果你希望像他们一样可以在这里用这样的语音用这样的声音来传递你特殊的一份祝福，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在下方的留言栏打字或者是用60秒之内的语音告诉我你希望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和好朋友们即将出去旅行的一个状态，跟谁去最重要，去哪儿反而不重要。我们来听听录音。 主持人好，中秋节到了，在这儿呢我想点一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送给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爱人。我们原本打算中秋节一起出去玩，但是因为突发情况现在旅行的计划泡汤了，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每年都出去玩，开开心心。 听得出来这是一份迟到的歉意，之前中秋节没有能和爱人一起出去玩，那希望接下来如果还有 出旅行的意义。 这个周日呢是他的这个生日了，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来提前送出一份生日祝福。 Hello， 大家好，今天想给我的好。其实是想让他听一听的，祝他生日快乐的同时也希望他反思一下，让他别忘记他有我这样的朋友，我是最够意思的好朋友。 今天其实还要送出最后的一首歌曲，是要送给最近两天要准备末两天这样的早上，陪伴各位用歌单，用这样的快意的节奏来一起出行。我们最后听到来自张杰的这首歌吧，《年轻的战场》。我是思萌。 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坚强，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的热爱与癫狂。 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